再分开。你看那花都谢了，你看那海都枯了，你知道我会永远永远等你给我的回答。当我们忘了那片海，让我们来世再重来，让我们一生一世生生世世永不再分开，不再分开。花开的时候，又过了一个春夏秋冬，看时光飞逝，却抹不去心里的思念。花落的时候，放下了曾经不满和抱怨。这感情或许就没有谁对谁错，唯有过你的眼泪，唯有过你的欢笑，向谁去我有过你的眼泪。